回答。舍不得这样下去，我们每个人都是受害者。我很想爱他，但是眼睛在说谎，阴暗比较 想爱他。有没有人是跟我一样，在 JJ 唱过这首歌以后，才慢慢喜欢上了当年 Twins 演唱过的这一首歌我很想爱他。在今年第29届台湾金曲奖上面的时候， JJ 虽然提名不少，但都落了选，六项提名皆空的时候，当时网上立刻就有了一些质疑声，那很多网友是怀疑金曲奖出现了黑幕。但即便是与所有的奖项都已经擦肩而过，JJ 一样是在现场带着微笑，演唱了非常精彩的歌曲，作为了带出了非常精彩的压轴表演。所以我想这样的气度和这样的底蕴真的是值得很多歌手去学习的。下午的3:08，北京乐广播 FM974， 欢迎来到全新一周开始的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这一周工作日的开始，北京呢据说也是伴随着连续五天的时有时无的雷雨天。 白素贞，洞中千年修此身。节奏 梦也不自由。爱是个绝对承诺，不说撑到一整年以后，放任无奈淹没尘埃。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的来，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所有一切你要的爱，因为在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生紧万 白素贞，一千年以后，于嘉怡的 Live 版来自于张靓颖。其实本来这首歌呢，戴怡私底下也唱过一个，也录过一个 K 歌的版本，本来很想是在今天带来的，但一想前面是那么专业的金曲奖的 JJ 林俊杰，我还是不要班门弄斧。周一下午好，欢迎你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在周一的下午通过电波带着这些老歌来问候你。想要跟我交流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给我留言就好了。继续有请 Sandy 林忆莲 Only Just a Dream。 Lately I feel like I'm lost in the dark, I don't know if I find my way to you againEvery step I take seems to draw us apart. Looking back, I wonder how it all began. Oh, was it only just a dream? Uh-huh. Is my love for you just delusion?That would never come true. Is there anyone Around and round. Alex 苏德伟，一首老歌叫《把你宠坏》。微信平台上面的一位听友，他的名字叫这天省略号真省略号，你的名字很适合造句，可以造句成为这天真的很奇怪，这天真的很凉快，这天真的还需要再下场雨。啊，你说听着老歌觉得很舒服，其实唱起老歌的时候也会觉得说瞬间自己又回到了一种更加年轻或者更加有活力的状态，很多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不满意的地方或者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就会让你觉得好像有那么一丝丝烟消云散的感觉。而且你说可能现在的歌曲让你觉得很接受不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一二十年前的一些流行音乐的节奏和律动，或者你觉得那种状态才是一种适合你对的节拍和律动，所以可能正好在 DJ 台前坐的这一位也是一个80后的 DJ， 所以我猜测你的这个出生年代应该是在88年以前，我不知道有猜对。刚才我们听到了一首老歌，来自于杜德伟，其实我会发现他在我们70、80年的记忆当中呢，他是一个很传奇的歌手，因为很少有华语歌手能够做到他像他这样子属于唱跳都很棒的，可深情也能狂野，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在那个年代里面算是独一无二的。而现在呢，歌坛新老交替，新人辈出，很多年轻人听歌的风格也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所以之前像我们很喜欢那一代那一批的一些歌手可能已经真的成为记忆当中的歌手，因为他已经不再出新的作品，作品还是那些老歌，很难再去更新。但是55岁的杜德伟不一样，他没有选择在歌坛当中销声匿迹，他在今年的秋天还要发行全新的个人专辑哦，而且专辑呢依然还是有他很擅长的情歌的部分，专辑里面的情感部分有了一些细微的变化，据说有了更多的亲情的体现，因为现在他也是为人父母哈，也是做了一名爸爸，所以希望这张专辑当中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体现。It's a big big world. It's easy to get lost in it. You've always been my girl, and I'm not ready to call it quits. We can make the sunshine in the moonlight. We can make the gray clouds to the blue skies. I know it's hard, baby, believe me that we can go nowhere but up from here.Baby, we can go nowhere but up. Tell me what we got to fear. We'll take it to the sky, past the moon, to the galaxy. As long as you're with me, baby. Honestly, with the strength of our love, we can go nowhere.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图书方面，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亮相第三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博会暨内蒙古首届精品图书展销会现场，为大家带来了阅读成就精彩人生的主题演讲。为不同年龄和不同层次的读者能在阅读中受益，曹文轩将其作品分成了不同的类型分析。除此之外呢，曹文轩也讲到他的创作不仅仅来自于阅读，更源自他对现实生活的感悟。他希望能够通过文学作品让大家更加关注现实问题。近日，青年作家蒋林的长篇小说《最好的告别》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以一位癌症晚期病人的视角，把死亡这一充满神秘和恐惧的话题无限拉近，让读者在平凡而生动的故事中寻找自我，从而开启个人的思想鸿闸，思考死亡之于人生的真正意义。在这本书当中，蒋林直面当下社会的繁杂压力、身心健康危机和生命的困惑，完成了这部《最好的告别》，和那些徘徊在死亡边缘的顽强灵魂亲密接触。《古典世界的战争》一书近日出版，这是一部关于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兵器、战士和战争的插图百科全书，追溯了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800年间希腊与罗马世界战争艺术的演进过程。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Every day has a dream, has a dream, 总是 沉溺，品尝我对未来的希冀。 的蝉鸣，然后还有适当的一些雷雨声，这可能对于长时间生活在城市里的我们来说，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有这样的一种声音陪伴我们，真的是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睡眠。但什么事情都怕害过，如果说蝉鸣声音过吵，同时呢雷雨声又过大，可能这样子也会让很多人影响了你的睡眠。可能昨天晚上下雨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有多少人是关了空调开着风扇，结果开着窗户半夜被雷雨声吵醒。但不管怎么样，还是希望这两天有雷雨天的时候，很多人都是有梦好甜蜜。下半时段和你齐唱，欢迎继续回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戴毅，继续有请李健带来这首《为你而来》。 追赶，理想忽隐又忽现，为生活来不及疲倦，阳光下世界多鲜艳，怎么能视而不我是为你而来，不在乎穿越绵绵山脉，你给我的最爱永远在盛开，是我一生

我最爱的样子更好，你也这么想的。有时候没有天时，有时候没有地利，在爱情的江湖我身不由己。我积攒了多少年的运气，等来这小概率的奇迹，让我遇见了你，刚好我住的地方不大不小，容下你一个不得不少，我们这样 双人组 Mr. Miss。 刚才我也是在找片花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卡单里面有他的名字 Mr. Miss， 于是呢就想起了这一首刚好。好了，还有一首歌的时间，马上要结束今天一个小时和你一起唱的节目时间。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希望你可以持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上午四点钟是能量音乐，周一下午愉快，明天见。交给 Coco 李玟 It's a Party。 So are we, the music's perfect, just like you and me, we've been working, baby, all week long, so let's not waste a chance to get it on, touch my body, feel my every move, let's get closer, let's get in the groove, turn me on, yeah, spin me right out. It's a party. All right, we got everybody in the house. It's a party.